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你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靠。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 第127集。 老管家陷入回忆，脸上的严肃都少了些，慢吞吞地跟着他们说道， 大小姐她吃过太多的苦，她六岁那年被坏人抓走，关进了一个笼子里，一关就是四年。 周围听故事的玩家顿时惊叹一声， 这么恶毒？ 然后呢？ 老爷和夫人急得不行，派人四处搜，还花钱开了高额赏金，终于在四年后查到了他的下落，把他救了出来。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啊，才让大小姐渐渐变得开朗，开始教他读书写字。大小姐是个坚强的人，她一天比一天自信和热情，几乎看不出曾经的懦弱。但是好景不长，大小姐18岁那年，老爷夫人不幸离世，她生了一场大病，郁郁寡欢。就是在那个时候，家里飞进来一只金丝雀。 迪斯？ 迪斯很喜欢大小姐，天天来给她唱歌，而且很有灵性。大小姐说的话呀，她好像能听懂似的。大小姐有她的陪伴，逐渐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缓了过来，开始接管家业。那真是太不容易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要每天应付那么难缠的下属。幸亏啊，老爷离世前手把手带了大小姐一年，不然啊，家里早就垮了。那段艰难的时期是迪斯陪着大小姐走过来的，他总有办法逗她开心，大小姐对他也是越来越喜爱。这一晃啊，就是2年。 后来发生什么了？ 后来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具体发生过什么谁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迪斯和客人一起莫名的失踪了，院子里有迪斯的羽毛和血，人们都猜他可能是死了，谁知竟是被封进了石像里。迪斯出事后，大小姐又生了场病，之后呢脾气就不太好了，拒绝和任何人亲近，家里的佣人为他找过很多鸟，都被他偷偷放了，却嘴硬说弄死了，希望这次能成功的唤醒迪斯，让他能多陪陪大小姐。他才20岁呀，就吃了那么多苦，还要养着一群人。哎， 周围的玩家听得唏嘘，不敢嚷嚷，怕被大佬嫌弃，只好发评道， 这他妈让我以后咋去打这个本 啊？大小姐，我的大小姐， 你能把我的两个字去掉不？我有种你在喊我的错觉呢，好吧？ 靠，我好好的情绪都被你们弄没了，大小姐。 你们怎么了？别告诉我大佬们要打到结局了。 啥？ 没有，我们就是听了大小姐的故事，知道她为啥是双重人格了。 哎呦，大小姐实惨呢，我愿意被她点名，给她当鸟，天天逗她开心。 我也愿意。 你竟然没找鸟，跑来这边看热闹了？ 帮会里有人找，我负责观察。 希望大佬这次也能打出完美结局，让大小姐 HE。 大佬加油。 被寄予厚望的大佬没理会频道上的信息，见老管家恢复到了高冷的姿态，一摸石像，见又能拿动了，抓着就跑。 听完故事就翻脸，这么冷酷无情的？ 一群人只好跟着跑，一路进了城，围观老管家夺回石像，把大佬教育了一顿。方景晴看向周围这些人， 你们闲着也是闲着，来帮忙找家书店， 这样我们也打得快点，让你们尽快看到结局。众人觉得有道理，连忙点头。 人多力量大，不出五分钟，玩家便发来坐标，说是找到了。八人小队在众人的围观下迈进书店，环视一周都很满意。地方小，书架少，找三本书轻轻松松。江晨和店长对话，把纸条递过去。 哦，贝尔的书啊，他存放在地下一层了，你们跟我来。 八人小队沉默两秒，跟着下楼。只见木门打开，房间足有三四百平米，几十个书架整齐地排列着，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书。 要不要脸呢？ 这属于违章扩建了吧？咱们能举报吗？ 喊他们下来，让他们帮个忙。 对，这个可以有。 你们看频道，他们说下不来。 店长也在这时开了口。 我忘了放在哪儿了，你们找吧。 店长自然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扔下他们就走了。老管家站在门口，轻轻哼了声。狗剩几人看向他，想知道这 NPC 能不能帮个忙，却见他转身就上楼了。他们不由得跟过去，只见他回到书店的一楼，走到茶桌前坐下，这才看向他们。 我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就不下去了。哎，你们别愣着，去找吧。 他说完一伸手，给自己倒了杯茶，端着慢条斯理地喝起来。 哎呦我去，隐藏剧情里的这些 NPC 一个个的是真的遭恨的。 江晨看一眼老管家，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老管家握着杯子的手一顿，扭头看向他。江晨坐着不动，淡定回望。方景行也走了过来，发现没有椅子了，便站在了他身后。老管家望向他们二人，教育道： 去找书，找完了好解救小主人。 二人不为所动。 啊，有问题？ 他在路上走得慢，理由是担心金丝雀会受伤。如果这条成立，那现在只要找到书就能救金丝雀。他为了小主人应该不能这么悠闲，而且一个从业多年的老管家会这么轻易就把自家大小姐的事儿告诉陌生人吗？ 那打打看， 先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老管家见他们都站在这里，一拍桌子： 你们不找书，我家小主人怎么办？ 八人小队齐齐望向他。 去啊！ 八个人继续盯。 不像话。 八个人站着不动。老管家喝了一口茶，缓气。 不像话。 江晨等了等，不耐烦了，正要开仇杀，外面的玩家就叫上了。 大佬，跑过来三个 NPC, 马上就到书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